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艾森。 重大的新闻，咱们深受广大女性爱戴的普京同志，终于没坚持住，晚节不保，在六十岁即将退休，其实还没有退休，但六十岁是这个国内的男性退休的年龄，在六十岁已经准备迎接夕阳红的年纪，竟然离婚了。哎呀，这个离婚真是一桩非常大的消息啊！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乃至在文化上，茶余饭后的八卦世界中，都是一桩大消息。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普京跟他老婆到底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两个人还能够大大方方、坦坦然然的在电视机面前平静的宣布？哎，注意啊，他这是叫文明离婚。 They describe their parting as a civilized divorce. вся мо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ся работа связана с публичностью. All my activities, all my work is connected with publicity, with total publicity. Some people like it, some don't. Bu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absolutely incompatible with that. Людмил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has been on guard for the last 8 or 9 years already, so it's a mutual decision. I agree with Vladimir Vladimirovich. This was really our mutual decision. Our marriage is over because we barely see each other. Vladimir Vladimirovich is completely engaged with his work. Our children have grown up. They're living their own lives. So it just happened that we both have our own lives. And I am indeed not a public person.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是普京在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啊，其实在他这个结婚的时候，就如果说还是夫人的话，应该叫普京娜，那现在已经互相称对方，这个柳德米拉称是普京同志，普京说柳德米拉是柳德米拉小姐， 分开了、 啊、这已经证明他们已经是分开了、两位呢是在俄罗斯在莫斯科看了一场这个 芭蕾舞 这个艾斯美拉达、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巴黎圣母院里面那个艾斯美拉达哈、这看了这么一场这个芭蕾舞之后，哎，很奇怪，那天俄罗斯人就说了，通常呢普京是很不愿意 接受媒体采访的是吧， 接受 就在媒体面前 谈自 己 的 家 人、而且呢这个其实很多俄罗斯人都已经注意到柳德米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普京的身边、没有出现在这个新闻的曝光之下了，因此其实已经坊间好有一些这个窃窃私语，但是普京之前对付这些窃窃私语的方法就是你要么闭嘴，要么我把你的报纸或者网站给你关掉、好，那因此是一个很忌讳的话题。没想到呢这次两个人一出走出这个芭蕾舞的这个剧院之后，哎，上来了一个准备好的记者，说先问一下你们今天看了有什么感受，然后马上来了个问题，说这个柳德米拉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有传闻说你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一起了、是这样的吗、这个记者这一审问啊、好，这个就给了两个人个 应该是安排出来的嘛，不是审问的、 这个就是香港说的这个善稿、你这个是一个托啊，一个托的记者、记者就这么一问，然后普京跟柳德米拉就有了这么一番解释， 还是很唏嘘吧，你说30年的夫妻就从此一拍两散各走各路， 一拍两散 你说他的老婆其实在俄罗斯他们这个民众心目当中地位还挺高的、大家挺喜欢这个第一夫人、首先他很低调、他也不是很自然不张扬、就是说他消失一段时间的大家猜测他去哪儿了、中间不是闹过几次绯闻吗，又是跟什么女特工啊，又是跟这个艺术体操的奥运会金牌得主， 是 还说有私生子什么的、当时说他们爆出私生子之后呢，说那个、有可能接下来可能离婚之后要迎娶的就是他了、不过现在呢普京自己是坚决否认，但确实呢你说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呢，如果真的没有这个事儿的话，为什么这家报纸爆出料的时候呢结果没过多久就被关闭了、后来理由说因为他造谣、大家从此呢在俄罗斯国内 不信谣不传谣， 他们就不再喜欢，就大家可能茶余饭后聊聊，但是不会在媒体上大肆的报道，而且据说根据俄罗斯他们一个历史习惯说普京这是200年 之后， 在他之前，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离婚的那还是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1698年 之后。所以对于俄罗斯社会哈，你看有什么影响呢？我看普通大众大家还是比较心态平和，说可以接受，目前呢好像对他的整个的支持率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对，但是我就这个普京离婚的那个消息，我看过一些网上一些重播的一些新闻，当时候呢当地的一些传媒就访问过当地的市民，看来就是男性跟女性的一个反应是很大不同。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 怎么说？ 他访问 应该是女性比较开心吧，说我们大家都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对， 这个市场重新打开了。 对，你说的对，就是他访问了四个女性，那当然他不代表所有的女性，但是那个记者问他，你知道普京已经离婚了吗？离婚了吗？他们是说啊，是真的吗？啊，我不敢相信。但是呢，他们的嘴角就微微的翘起来，好像。一个很好的消息来的，但是呢，对于那个男性来说呢，他们的反应，他们全都说，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我老婆有危险。 不管是真还是假，他说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有他吧，就是讲 这个俄罗斯好，之前流行一首这个歌，在中国很多网友也都听说过，叫做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这个歌的这个曲调呢非常容易记住哈，但是这个歌词恐怕没有太多人去研究。我找了一下这个歌词，发现很有意思，很有俄罗斯特色。歌词怎么说的呢？我的男友打了一场架，打得遍体鳞伤，喝得酩酊大醉，又沉沦毒海，这个又喝酒又嗑药哈，他简直令我无法忍受。我把他逐离我的身旁，一个像普京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会使我伤心的人，也不会舍我而去的人。主要哈，你看这个普京在俄罗斯受欢迎，主要是因为这个俄罗斯男性的平均水准有点问题， 酗酒又嗑药是吧？ 这个主要是对，有 还有 网上哈，我看到有人评论，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男性啊，在之前的战争当中损耗的比较厉害，这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哈，但是有人就是说，因为在战场上牺牲的男性太多了，因此呢，男性在俄罗斯是一个稀缺资源。据说这个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到俄罗斯的话好像都挺受欢迎， 很抢手。中国男人比较温柔，可能也没那么 多，可能会不仅不喝酒不嗑药，还这个帮老婆拎包，这个非常好。 不过俄罗斯人他们这个离婚率普遍挺高的，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前年说是俄罗斯一共有130对新人结婚，然后同时间有67万人离婚，你看差不多是一半的离婚率。 是， 所以说啊，如果真的是现在不是说一个什么强人政治，回归到常人政治的话，大家会觉得普京离婚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至少在中国大家会觉得哦，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婚姻情况。 在中国大家最多是这个隔空哈流流口水，我看在网络上的很多的评论还都说，这么有权势的男人啊，怎么可能钟情于一个女人呢？普京整个国家都是他的，何况一个女人呢？ 还有人反对啊，说普京现在跟普京娜离婚，他呢应该跟全体俄罗斯人民离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个总统当了这么多年，还得当到什么时候去？ 刚才我听过你说一个网民，就是说啊，整个俄罗斯都是普京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一个女人的旁边？那是不是所有的领导人也要离婚了？如果按他的这个推理来说。 这是一个好问题。 好，下一节终于来解答。 让我想一想。 太奇怪了。 好，来听一首歌，嫁人就要嫁 普 京这样 的 人。 他现在是这个又 available 了哈，大家加油。 Подрался, наглотался какой-то мути. Он так меня достал, я его прогнала. И я хочу теперь 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полного си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普京离婚之后，有媒体就跟进报道，我看到是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说虽然两位已经在俄罗斯的电视上宣布会文明离婚，但是目前呢并没有递交这个申请，因此呢在法律上两位仍然是夫妻。那除了法律的问题之外呢，在俄罗斯还有一个是宗教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个俄罗斯的国教是东正教。 对， 东正教呢他认为婚姻是永恒的，不是你想离就可以离的。这个有点类似于这个天主教说就是不承认离婚啊，但是他这个东正教基本上你看虽然俄罗斯离婚率那么高，但是他的宗教其实是不太支持离婚的。因此呢有这个俄罗斯教会的人士就对此表示非常的伤心。他就号召，因为这个教会又是普京的很大的支持者，因此呢教会的人士就号召说， 树立一个很坏的榜样， 号召说请大家为普京的灵魂祈祷。我不知道这个祈祷是什么意思，是祈祷他再找一个好老婆呢，还是祈祷他这个灵魂不要出现什么问题， 希望得到上帝的救赎。好像我记得当时他的老婆叫柳德米拉嘛， 对，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教徒， 东 正 教 徒。后来呢一开始普京是共产党员嘛， 对， 然后结婚之后呢是他老婆的，也就是他丈母娘，他岳母，他岳母呢就帮他洗礼了，他其实是现在也是一个东正教徒，就可能会有些宗教上面的负担。不过你知道吗，在香港麦玲玲师傅他真的是非常有预见性。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风水节目在凤凰做的，然后呢他当时 算准了普京要离婚了， 算准了。他说，当时有好几对嘛，让他评。他说，你看他们这个未来和这个夫妻相什么的，让他点评点评，有谁呢？李学主和金正恩。 李学主跟金正恩应该不太可能。 米歇尔和奥巴马。然后剩下一对就是这个 普京和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 他当时怎么说？ 然后另外两对说没问题。然后米歇尔是比较强势的嘛，你看他面相颧骨很高啊，就说明他一定是很有控制欲的这么一个人，说不定他会不会是下一个希拉里，这也难说。总之是一个很控制欲的人，但是你说也是很帮得他的夫君在这个政治上啊，在国际事务上呢会有一些作为。然后柳德米拉呢他说看他的命格，就说他注定要结两次婚，不是说普京结两次婚呢，说他老婆要结两次婚，说这两个人是真的有婚姻危机的。不过当时可能也因应着这个新闻气氛了，不是闹绯闻嘛，就跟女特工啊，跟谁谁有私生子什么的。 是， 没想到真的是一年之后，结果就应验了。你看香港，我看很多报纸说麦玲玲批准。预言帝 娱乐版的头条， 预言帝好，这个麦玲玲师傅估计这下又要走红了。那我看到就有政治评论员或者说政治记者，华盛顿邮报的有一个作者，他就说啊，分析柳德米拉在谈及自己这个文明离婚的措辞，觉得很奇怪。柳德米拉说他的离婚是因为我不喜欢飞来飞去，但他说 他本身是 空 姐 来 的， 对不对？他而且柳德米拉曾经在回忆于自己与这个普京谈恋爱的时候，他说以前为了约会啊，我飞往列宁格勒，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当时大多数的苏联人都是得坐火车坐汽车去约会的，他这样打着飞的，而且他的航班他那个机组啊不飞这条航线，他自己掏钱专门买机票到列宁格勒去跟普京约会。大家说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还讨厌飞来飞去呢？ 我觉得他不是讨厌飞，他是讨厌政治， 对，他是讨厌跟着总统飞。 因为根据这个过往的记录，就是这个刘德米拉曾经试过有一年跟普京飞了13个国家。那对于一个已经讨厌政治的人来说，那肯定是受苦了， 真的是。他说她老公说嘛，普京，他讲呢，他自己受不了，不喜欢曝光，然后也不喜欢跟着我去世界各地访问，但是我所有的工作都涉及跟公众打交道，他已经很不容易了，说坚持8年到9年。哎，我想怎么才8到9年呢？他当总统都13年了吧？中间换来换去的， 换来换去，对对。这就是有一个网友调侃说，这下梅德韦杰夫跟这个普京终于在一起了。好，这个是中国网友一贯的激情四射版的调侃。 倒是你说作为一个常人哈，你说如果问我，你愿不愿意跟所谓的第一夫人？我觉得真的是不好过这日子。你看，首先。 他过的完全不是 正常人的生活，你不愿意坐在宝马里 哭，你看 你宁可坐在自己车上 笑。你首先你说夫妻之间我得交流吧，我得谈心吧，聊天吧，但是普京是什么出身，以前在克格勃，你看做特务出身，他的工作就决定了一定是有保密性的，他 有的女孩子还特别喜欢这样的神秘感，觉得有危险感，觉得这个男人很坏。 天 哪， 年轻的时候 很吸引人，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深不可测，我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有多少东西瞒着我，我肯定不踏实的，不安全。还有一个是真的是安全。 你喜欢能够把自己的男朋友踩在脚下？ 掏心掏肺的，我喜欢掏心掏肺的，至少 踩在脚下还是顺便的。 你至少得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做什么吧？因为你说第一夫人她又是这个出身，而且跟普京他本人的性格也很有关系的，你看他以前非常强硬嘛，他就是因为这个铁腕手段，然后在国内树立威信。当时对车臣，哇，他多么铁血啊！他根本就跟人家不谈判的。 对， 你想，所以车臣得有多恨他？一出行，我估计有多少个保镖得跟着。你说这个安全也成问题，我可能我担心我老公出去会不会被人暗杀呀，被人伤害呀？ 自己也挺喜欢冒险的，经常开个飞机啊，打个猎啊什么的，或者骑个马、是不是？这个普京的形象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这个硬汉哈、硬汉的这个。形象上的。 还有那个他老婆还说过，他说你除了工作呢，你得兼顾点生活。你看你做国家总统做元首，那我肯定所有的事物都是为这个天下苍生， 黎民苍生， 为黎民苍生、你说肯定对家庭啊，对孩子啊，对老婆，就肯定他的时间上不会付出那么多。你说真的是作为一个女人，她家庭生活还是希望正常的，有一些老公的呵护啊什么的，有家庭的温暖。我估计在这方面应该是几十年她都没有得到常人的正常平淡的普通的家庭生活，其实挺遗憾的，你不觉得吗？ 按你这个说的话，又回到哈森刚才之前的这个问题了。按你说，如果柳德米拉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全世界所有的第一夫人都有这样的。 哎，你不觉得吗？我觉得都是有的 啊，但是不是所 有 人都会选择离婚、 对，但是有的人会喜欢。我觉得你看希拉里和克林顿当时他们闹那个莱文斯基的绯闻的时候，其实大家说这两个人已经上有一点貌合神离的感觉。据说他的传记里好像还写过， 说他是当时很火的， 对，很火，然后就随时都在离婚的边缘。但是可能你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两个人都是这么强势的人，会不会有一点点出于哎呀，大家还是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借用一下， 我们不仅仅是夫妻的关系， 互相辅助一下， 是伙 伴的关系， 对对对， 很多时候会不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也难说。 所以你认为柳德米拉敢于跟普京离婚，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政治上的野心了？ 哎，我觉得普京这个时候也算是尊重他。当然很多女生的角度来看，他说你现在敢离婚一定是挑好了下一任、看你下一任跟谁结婚、 所以等会儿回到之前那个麦师傅算的是柳德米拉会结两次婚， 对对对、 好，那咱们看一下，看看准不准。哈森，你刚才有什么意见？ 其实你们刚才谈到这个柳德米拉对于她的丈夫作为这个总统的一个感想是怎么样？其实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当地有一个记者曾经跟这个柳德米拉做过一个访问。那她在1999年知道她的丈夫将要接任这个总统的时候，她的一个反应就是充满了恐惧。然后呢，她就说她哭了一整天。她也认为从此不会再有私人的生活了， 是啊， 这是他当时候的一个心理的反应。 我看柳德米拉这个结婚之前的照片，这是一个大美人， 对 啊，这绝对是大美人。所以有人说，普京现在虽然他不承认吧，这个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不承认有这个 说没有小三 婚外情的问题哈，但是这张照片我看到新华网都转发了这个关于普京疑似情人的这个报道。卡巴耶娃奥运的这个艺术体操的冠军确实挺美的，美的跟当年的柳德米拉不相上下。但是有人也得出一个经验哈，说这个俄罗斯的女性呢，在这个婚前婚后的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这种变化呢，不仅仅体现在性格上，有的时候也体现在身材和长相的问题。 应该不单是俄罗斯吧。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普京现在60岁，他的这位绯闻的这个女友20来岁。 三十岁， 两人可能等到这位绯闻女友再出现这变化的时候，估计普京也结不动。 普京80岁了， 不行了。OK， 结两次婚最多了。 好，欢迎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普京跟柳德米拉还没有正式离婚啊，但是网友已经纷纷感叹说，有一个网友说，人心啊，30年才验得出真心嘛。还有呢，就是吐槽这个普京跟梅德韦杰夫的，说普京正式离婚，终于能和梅德韦杰夫在一起了。 因为现在不知道他们是谁提出来的，你说有一个考虑，说现在我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可能也对孩子的成长不会有太大影响，都懂事了嘛，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而且据说两个人他也不是最近才爆发的，之前又有绯闻，而且他老婆不是一出来就说我们确实是见面的机会非常少， 聚少离多， 目前都不住在一起了。你说基本上夫妻关系是名存实亡的， 这个适用在中国打离婚官司中间，就是夫妻双方长期分居。 对，你说真的是要复合估计也比较难，而且你说两个人估计这么多年，不管是性格然后身处的环境也好，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能早就已经不是83年结的婚，80年代刚刚认识的时候那个人，可能现在分手对两个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种解脱吧，甚至是另外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有的人就关心，哎，那离婚了以后财产怎么办。根据俄罗斯之前解密网站公布的消息哈，普京虽然说呢，据说之前从克格勃退出来之后，一度没有太多钱，一度曾经想过干出租车司机，但是现在很有钱， 有普工。 对，说他在黑海边上这个度假胜地哈，有黑海边上有一幢价值10亿美金的这个豪宅，这个豪宅的草坪大到有3个直升机的停机坪。那很多人就说了，这个两个人要是真的离婚了呢，普京要不要分财产？咱们不说一半吧， 他就这一套房子吗？ 你就这一套应该是最大的资产。我想他这个俄罗斯在莫斯科市内应该也有这个住处吧。那他在这光是这一套10亿美金的资产，我估计就得考虑考虑，你到底分多少给柳德米拉。 这个分家产的问题，我也看过一些资料，就是说因为现今这个俄罗斯的离婚率就不停的提高，所以呢，他们结婚的时候有一些选择，有时候呢，就是跟传统的，就是双方结婚之后，就是未来如果是离婚的， 对， 家产就是对分，对。另外一个就是签一个条约，就是说 婚前协议， 对，我有一部分的东西是不会分给对方的，就是这样，就好像是住宅哪一些就不会分，有一种呢，就是按每一个项目就是去分，比方说 电视机是你的，冰箱是我的， 股票啊，对，汽车啊什么的也会分，但是大的项目就不会分。我都不晓得这是普京在83年签的是哪一种啊。 我估计普京在83年签这个协议。 不过我还是对这个绯闻女孩比较感兴趣啊，叫卡巴耶娃嘛。你看，我觉得如果她 柔韧性非常好， 真的是当上这个第一夫人的继任者，说不定真的很适合。 为什么？ 你看她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应该是也是很要强的女人。她奥运会嘛，你说这样的女生，她不管是什么样出身，她拿到奥运会金牌，她不管是从这个毅力，还是她的这个情商上，应该都是非常了得的。 那当然， 而且一拿到奥运会冠军，而且体操 是很艰苦的项目， 对呀，很艰苦的。你说能拿上金牌，这真的是人中龙凤啊！04年她拿了冠军嘛，之后呢就从政了，先去加入到普京的这个统一俄罗斯党，就当选了国家杜马议员，所以他对政治，你看一般的花瓶大家会觉得应该是远离那种男人的世界，权力的世界我可能都没有兴趣，但是他不一样哦，他是很有兴趣的，看得出来，所以说如果是真的他出现在这个当了普京的枕边人，说不定两个人你这个 互相扶持 也可以成为这个事业上政治上的好拍档，这难讲。 但更多的人是考虑到这个年龄的问题，你要说等卡巴耶娃真正的到了一个政治上有实力啊，再往前面进取的这个年纪的时候，普京估计已经70老80了， 10多年后， 对不 对？ 那不光说现在普京的这个支持率呢，其实从上一次俄罗斯的选举的时候，大家就注意到普京的形象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之前普京经常去开飞机啊，或者说这个打猎啊，这样的形象在俄罗斯当时也有创作这样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这样歌，是一面倒的受到支持。但是在上一次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时候，普京有一个事件，在出席一个体育比赛的时候，现场的观众就开始嘘他， 对， 这样的情况，对，你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审美疲劳，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俄罗斯这种非常崇拜强人的这种文化政治当中哈，出来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在这之后呢，普京就开始遇到一些麻烦，有一桩，另外一桩比较大的反对的意见是俄罗斯有一个乐队叫做 Pussy Riot， 这是一个女生的一个乐队，就在俄罗斯的一个教堂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抗议的演出， 中文好像翻译过来叫暴动小猫， 对，暴动小猫，这个女子就有点像咱们的什么十二乐坊啊之类的，只不过人家没有乐器哈，演摇滚的，那在一个东正教的教堂里面演出了一个抗议普京的歌曲，结果呢这个当局就是对他们进行非常严厉的镇压，都是判了这个要坐大牢的，那这个事件呢，你看一个当局去打压一个乐队，好，这个形象是非常差的。 他们当时批评他呢，是因为啊，他对于这个就东正教，就批评的，即使批评东正教对普京的支持，还有他政府对这个同志游行一些禁止， 对， 然后 是一种年轻人的抗议的方式。 对，大家会觉得其实他不仅仅是反威权呢，反这个权威，也是反对俄罗斯的这个性歧视，他可能有双重立场在里面，就觉得还挺可惜的。暴动小猫他成立不到一年，然后连一张专辑都没有出过，就是因为不满普京再度参选，然后就在教堂里面是名声 大噪，非常草根的一个团体。那你说到这个暴动小猫有反传统，其实普京的离婚哈，虽然俄罗斯的离婚率非常高，但是不管是什么国家，你再自由的国家，作为一个领导人，离婚之前他恐怕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的多，相对来说他肯定会考虑到这件事情对于自己有没有损害。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呢，就认为说这个俄罗斯的文化，包括普京这样这种硬汉的形象，他不在乎打破传统，他甚至有意识的要打破传统，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俄罗斯上一位在任上离婚的彼得大帝， 200年前， 对，彼得大帝这个形象就好像中国的这个秦始皇一样，是非常的这个高大的，在民间哈这么一种形象。普京这样的这种动作，某种程度上潜意识里有专家说，就把自己的地位哈要抬到跟彼得大帝一样的地位，因为我已经是强到 我强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不怕你们对于我离婚的职责， 对，离婚他可能觉得没有这么重要， 我可以藐视规则，藐视禁忌了。我已经超越了。 可不可以简单说，就是普京做的这个决定，可能想带给大家一个新的印象，就是我敢于打破传统，我敢于就是跟普通人做一样的东西，我不是神来的，我不是你们跟我的距离很远的那一种。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吧，但是同时也要会担心会不会有风险。你看，首先很多女孩子会觉得哦，你好像对老婆 花心。 没有的，一个是花心，一个另外一个形象，虽然你老婆低调嘛，但是我们可能潜意识里面你不爱谈你的家庭生活，但是会潜意识里面会想象成你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好父亲或者是一个好丈夫的角色，但突然之间你说我要离婚，而且是30年了，你看不管是什么人，你听到这30年数字你还是会唏嘘的吧。 而且关键大家都觉得离婚啊，柳德米拉是受害者， 对， 没有人觉得普京是受害者， 对，一般的人都会这样，都觉得女孩子你看起来是比较弱小那一方嘛，所以说她的政治上会不会付上代价。但是我又觉得你说现在这个全球的一些政治领袖，第一夫人也不是说是那种就一定要从头到尾的，你包括法国的那个萨科齐嘛， 第一女啊，你说布里尼 啊，然后那个现在的他们那个 第一女朋友， 对，第一女朋友连婚都没结，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形象？可能社会的风气都已经跟以前是有所变化。 哎，你别说这个法国的现在这个总统啊，他虽然是第一伴侣啊，第一女朋友，但是他也不敢把他甩了，他要跟甩了的话呢，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所以有的时候政客你做出任何的决定，我觉得他都是会平衡再三，是最后做出一个是不会伤害我目前既得利益，也不会损害我声望，但是对我个人生活也没有造成特别重大影响。你看他在这个时机点上，传媒也是发现了嘛，说第一夫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了，大家怀疑他去修道院了嘛，而且你说即便是目前大家各走各路，他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其实都有各自的生活，他的柳德米拉也不是说我没有生活下去的能力，他是 空姐，然后其实她是精通多门语言的，德语啊，什么西班牙语、法语，她都很精通的。以前大学里面还当过老师，也是得过一些电信的商业的这个董事，所以她自身也是有能力的。大家会觉得，哦，她也是个独立的女性嘛。 嗯， 之前普京在自传里面好像讲过一句话，他说女生就应该包办家里所有的家务。可能这些你说面对新一代的俄罗斯女性来讲，会觉得这是一种过于大男子主义的情节。 嗯， 你说真的是分开之后就未必不是对两个人最好的选择。 嗯， 而且下一任的第一夫人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如果说真的是这卡巴耶娃上台的话，你说以后随着普京出访啊什么的，也不会像现在的那个他会有很多怨言吗？说我不愿意飞。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的话，这对于世界这个政坛来说又会增加很多的花边新闻，很多的看点。 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国家哈，就像有一位观点就是这样，他说不管怎么样呢，你这个应该是要真诚哈，要透明。 对， 因此呢有支持普京的这个粉丝哈，就说普京宣布离婚的做法像个男子汉，很真诚，这也是表明他是一个强势的支持家，因此呢他在俄罗斯这个总统的宝座上应该还可以继续坐一段时间。 不光是一个强势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正常人，就让大家他的情感他的一些选择跟我们正常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三 D 化新闻讨论到的第一个话题，接下来进入有话直说环节。普京啊，果然非常的强悍，俄罗斯真的是这个世上少数敢跟美国对着干的大国。斯诺登这个让美国人非常头痛的泄密者，泄露美国国安局搜集国民通话记录以及互联网讯息的29岁的 IT 男，现在正藏身于香港。普京说了，如果斯诺登提出要求，俄罗斯会考虑向他提供政治庇护。而这次美国国内的两党呢，也是出奇的统一。众议院长伯纳就说，斯诺登是一个叛国者，但是呢，在普通的美国民众的心中，斯诺登却是一个英雄。连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昨天也形容了，说这位后辈斯诺登他是一位英雄，而且还说到我曾经呢其实间接的接触过他。那你认为呢？你觉得泄密者斯诺登他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向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0，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你的想法，马上见。 阵阵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有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停电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从九重天到运动场，从听音乐到品文学，搭着火车当个有个性的城市 Hunter。周一到周四下午2点到3点，傍晚7点到8点 ，U Radio 综合台为你献上假日 DJ show， 汇集 DJ 特色节目，满足你的个性需求。听假日 DJ show， 让你潮流一位。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25至7点钟，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我们今天来关注到全球最火的泄密王斯诺登。目前的这事件呢，是占据了全球所有重要媒体的头版头条，而中国人呢，也是在微博上，在这个微信上热烈的讨论着他。他从泄密者变成告密者，现在呢，美国的众议长伯纳又说呢，他是卖国贼，提出想要引渡他回国。但是俄罗斯呢就说了，我要提出政治庇护，如果斯诺登他向俄罗斯提出要求的话。普京果然是非常牛哈。 FBI 听说还去找斯诺登的父亲和他的女朋友，在美国的民众心目当中，大家也觉得他是一个英雄。那么你怎么看？你觉得斯诺登是一个英雄还是叛徒？如果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在内地请拨打4001200900。凤凰 FM 的用户可以先启动这个城市，然后呢有一键 call in 的服务已经开通了。好，第一位听众呢是来自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哎，主持人好。 你怎么看这个斯诺登现在29岁这位 IT 男在全球是引起了最大的关注，你觉得他是个英雄还是一个叛国贼？ 因为目前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各种报道，基本上所有的信息都是对于这个他告密的信息都是他就是一方得出来的，其实从美国那方面或者官方得出的信息大家还是很难掌握到。我觉得目前而言，全球对他的批判对这件美国这件事情的批判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他是否是叛徒还是英雄，我觉得这需要可能更多的考量，可能需要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或者是他的背景，他为什么做，这才能判断这个人的本身是英雄还是叛徒。这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可能历史才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答案。现在做判断我觉得可能更早了，因为英雄还是叛徒对牵涉到对这个人而不是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评判，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信息。这样做这个事情说不定背后有更多的目的，或者有更多的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参与，那可能就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个事情的 本质或性质吧。 嗯，好，谢谢。 所以我觉得判断还是为时过早。 好，南京的李小姐思维非常的严谨哈，现在判断为时过早，因为现在呢仅仅是看到这个事件当中斯诺登的一个角色，如果长远来看会不会有其他国家更多的势力的角力，我们就不知道。好，再到下一位听众，应该是来自四号线上的这位戴女士。戴女士，哎，你好。 哎， 你怎么看？您觉得斯诺登他是一个英雄吗？ 是，他是英雄。 为什么？ 那斯诺登明明知道他是冒着要坐牢的风险，因为就是暴露这个事情，他就是英雄。 嗯， 也就是当代这样的人呢，他也不多，否则自己保住自己名字保身嘛，与自己无关嘛。 嗯， 过着自己的舒服日子，他的收入也不会少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是这样想，而且这样的人呢，当局要炸的话呢，会引起民愤的。我觉得 他会引起民愤。 我是会引起民愤的。他这样做， 嗯， 当局这样做的话，他如果要炸斯诺登的话，那个当局要会引起民愤的，不是美国当局的，而且全世界都有这种感觉的。 嗯， 那个公民的隐私啊，民权要保护嘛。你这样做呢，如果你要去听的话，你要分清敌我。如果他是可以怀疑的对象，你可以这样做没问题。那你这样是错犯一千了，对吧？特殊的情况你可以监听嘛，否则哪有公民的权利啊。 嗯，好，非常感谢。 做的也是很对错事的。美国这方面要带头，他不是说不做老二吗？要做世界上的老大吗？ 嗯， 那他拿出他老大的姿态，让人心服吗？ 好， 对的做，不对有改进，不要对英雄加罪。痛心的事。 好，谢谢您，谢谢您，这位深圳的听众，我听出您的意思了。您觉得斯诺登是一个英雄，他首先本来有着非常优渥的生活，置他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是保障所谓的全球人的这样一个安全，觉得这是一个英雄。好，我们再听到下一位是来自上海的听众，你好，上海的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您怎么看呢？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 哎，我觉得斯诺登他是个叛徒。 为什么？ 为什么呢？从他的行为上来说。从案发以后他就叛逃到香港，他也觉得这个是个错的。 嗯， 所以呢他不敢去面对，就像那个以前的危机解密的那个阿桑奇也是这样，当然阿桑奇还有其他的刑事案件是吧，他们那个不敢去面对。 可是他留在美国会有安全上的危险呢？ 因为如果他认为是对的，我感觉安全应该没问题。 嗯， 对吧？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他也很明白这一点。 嗯， 他要逃他就感觉他是错的。 嗯， 他掌握的是机密，如果他掌握的是钱财，那个解释就坚守之道。 嗯， 机密就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知道的。 嗯， 这不是他的个人的东西。哦，他了解了掌握了这个机密，就把这个东西告诉全世界，这个就违反了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个职业道德，是吧？所以很不应该，我觉得他是个叛徒， 好， 更是个罪人， 甚至是个罪人哈。这个批评非常严厉哈。谢谢这位上海的吴先生。觉得斯诺登他首先第一点可能是违反了职业操守，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你何必要逃到现在所谓的没有美国这么民主的香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好，六号线上的香港的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他的看法。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你怎么看之前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英雄，有人说是叛徒，您的意见呢？ 我肯定支持他是英雄啦。 嗯， 这个斯诺登是英雄，因为他是为美国民众而说话嘛，不是把什么说到外国去啊，帮外国人说话嘛，是不是？ 嗯， 而且呢，这个反恐也是他们美国佬搞出来的，搞反什么恐都是他说的，就等全美国人都是恐怖对象嘛，不是嘛？要看要对象来去做这件事，那民众会谅解。但是他这样秘密的到处的去确定呢，这就是不对的，非常损害那个人权的嘛。 非常损害人权。 嗯， 美国一向是标榜人权的，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操作是非常值得人去怀疑和抨击的地方，很多的漏洞。 对， 好，谢谢您。 谢谢香港的黄先生。其实你说到历史啊，美国人对隐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我记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哈，美国当时还处于一个禁酒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政府就大量的去监听违反他们禁酒法的这样一个嫌疑人。到了1928年的时候，联邦的最高法院法官他就在一个政府的窃听案中说，凡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国家行为，就会被视为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行为。从此之后，隐私权呢就被政府视为不能侵犯的宪法的权利。但是呢，好像事情在911之后就发生很多的逆转，尤其在布什政府的时候，我们听到在美国的民众跟美国的政府之间有非常多的这个案子，美国的民权机构呢也是针对于尤其是在安检当中对于民众的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呢是非常有的很大的争议。但是这个时候的布什包括现在奥巴马都说了，我们在安全和隐私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好，听到的这位听众呢是北京的李小姐，我们再来听听她的看法。李小姐你好。 哎，你好。 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斯诺登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叛国贼？ 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一般人可能都没有这个勇气来做，但是他还是要舍弃很多，还蛮危险的。所以虽然我本人来讲我可能做不到他这样的事情，但我非常敬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刚才有听众讲，如果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对的话，为什么要选择逃跑这样一个举动呢？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事情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但是他可能违反了小部分的人的所谓的利益，但是那部分人可能对他又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是伤害的话，所以他跑这很正常啊，古往今来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好， 对啊， 谢谢。好，再来听到下一位听众，同样是来自香港哈，香港的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对于斯诺登的这个叛逃事件。 斯诺登我是把他当作英雄。 他 是一个公道公义的。你美国口口声声是反恐主义，对不对啊？你对着其他人家好像对中国是特别讲什么民主人权，你自己有没有违反人权？你自己他不考虑。你打伊拉克打死了40几万人口，南斯拉夫把中国领事馆的记者也炸死了，你还不承认说炸错了，你自己这个违反人权。好像毛主席的时候讲说自己不革命也不允许人家革命，对人家讲马列主义，自己以个人主义。如果按照以前60年代我们在国内毛主席所讲的话是对的。他不喜欢看到中国强大，中国强大了他就要用这个民主来压你，要用这个人权来压你。其实美国是最不讲人权。 但是现在奥巴马他说大家要理解哈，因为我不可能保持这个100%的隐私和这个零不变的情况，我要获得100%的安全。说作为一个社会呢，我们必须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不犯人人怎么会犯人家犯？我记得我40几年前这个拉登还没发生的时候，我是在医管局工作的。我都跟人家评论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你还记得，哪个巴勒斯坦哪个以色列派飞机派坦克炸巴勒斯坦国家，巴勒斯坦国家是最穷的，连大炮什么都没有，只有迫击炮。我在国内，我是一名印尼归国华侨。我60年回来，6月份回来，6、7月份我就去参军。为什么我参军？我就恨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侵犯我国的领土400里一次。所以当时全国号召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们全国华侨只有8个人，要周恩来批准。国防部批准，我只有8个人，其中一个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 好，白先生，我们听出来了，您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也看出来。 因为我很仇恨美帝国主义。 我们知道您的心情，也了解您的情绪了，谢谢您，白先生。 好的， 也感谢您，希望您以后还有机会再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您的想法。 谢谢 白先生。好，这位白先生从香港打来哈，他说他是一位这个华侨，可能对于美国他不仅是从自己的经历上有一些看法，那目前呢对于斯诺登这个事件呢，他会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英雄，因为美国人口口声声喊着人权，但是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方面，似乎真的有非常多的漏洞值得人去怀疑。最后再来听到这位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您是怎么看的？我们刚才很多的听众打起电话来，不同的意见。那绝大多数都觉得他是一位英雄，然后极少数的听众说，嗯，他是一个叛徒。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我认为他是，我的看法呢，他是这个美国人的良知， 嗯， 是美国的人权卫士。 怎么说？ 这个。因为美国呢，他在这个在这个人权问题上的话呢，他经常是搞这个，这个采用的这个双重标准，这个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是一套，这个大面上是一套，这个底下就是一套，这个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嗯， 所以这次的话呢，对他的话呢，是一个揭露了他的这个在这人权问题上这个虚伪性。所以的话呢，对美国的话呢，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且的话呢，他呢勇敢地站出来维护了美国人民的人权。这个美国的话呢，不但的话呢，这个践踏其他国家的人权，而且的话呢，也无视和践踏美国人的人权。所以这个青年的话呢，他勇敢地站出来的话呢，这个维护了美国人的人权。 嗯， 正是因为由于他的揭露，所以的话呢，这个。美国的媒体也好，民众也好，开始对这个问题这个引起了重视。 嗯， 开始的话呢，这个追问美国当局的很多情况。 嗯， 人们的这个维护自己这个权益的意识呢，就增强了。 嗯， 按照美国的法律，这个青年可能要受到惩罚，但是按照这个人们普遍的认识，包括美国人的逻辑呢，也是人权大于主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人呢不应当受到惩罚，而且应该受到表彰。 受到表彰。好，谢谢，谢谢北京 的 梁先生。好，今天听到的听众呢，真的是非常踊跃哈，主要还是认为他是一个英雄。这个不管说从个人的自身的生活状态，他敢于抛弃目前的生活来说也好，还是说他打的这个名号，我是为了想要去保护我看到的人，普通人的这样一个网络的自由也好，那是目前大家会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在香港其实他还可以再停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他的签证算起来是三个月，但是大家就担心他会是引渡回国吗？还是说在香港走上这个漫漫的法律的历程？因为其实他现在定罪方面可以有两种，一种呢是如果觉得他是一个政治犯的话，那香港就有权拒绝，因为之前香港有过案例是保护这个政治犯不被引渡回国的。如果他是以这个刑事罪，就要看他怎么定了。你如果把它定成一个这个泄露国家机密，但是要香港的法律当中呢，他有跟美国这个刑事罪责同等这样一个罪名，才可以把他送回到美国。所以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有戏剧化的一个发展，我们再接着关注。好了，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我们再见。